曾高高低低攀登，一直只有你。谁人曾追逐赶赶飞奔，一切到绝地。你与我不需多讲，那次同游在雪地，捉紧双手可出走世界各地。和谁人漆黑之中相拥，天亮都有你。和谁人沙滩相识，看天涯看风起。当天连线，一生记起，旧事没有依稀。能令我一生追忆的人，只会是你。当天手机通通保留，继续回味。几多进进退退也埋藏，今生处起。数字代号和密码永久储备，在世几多闪闪星辰都照耀你。和你飞天随时在遁地，望你念记伴你当天气氛场地，日夜最想的谁人可替代你。抬头时飘飘的风衣，秋夜风送意，你唇里点点不迹，尚有收藏那张纸，将旧行诗新的发展，日复日那一天，共你可赶到这班车就是传奇。年月里追赶跟兜圈也有趣味，无名字也会约在某地，合上两眼又在一起，在那夜说起。能令我一生追忆的人，只会是你。当天手机通通保留，再三细味。几多进进退退也埋藏，今生处起。数字代号和密码，记忆里储备。世间几多想封神，不会及你。和你飞天，随时在遁地。望你念记，伴你当天气氛场地。但愿你记起，亦任性不惜一生追寻，只会是你。朋友不止，人人也妒忌。感觉属我，共你不需世间回避，日夜也记起。面向天与地，全程都庇护你。